白首同阙是难得见，人面桃花是谁在扮演？时过境迁，故人难见，旧日黄昏依旧心边，相思之苦，谁又敢直言？梨花香却让人心感伤，秋断肠，千杯酒解思量，莫相忘，就是人心模样，似妄想。心